情不变，爱你直到永远，这是肺腑之言。 小妹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。 何日你才能辉煌？

站在大桥上面，静静凝视高速公路，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。那些纵横交错的路，就像这场迷去沉默伫立的楼，就像我一样寂寞无助。抱紧我，抱紧我，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我真 悄悄 下寂寞的高跟鞋，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这里不是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、悄悄地午夜。 心它不疲倦，天天

天涯走遍，寂寞心酸。悠悠时光流转，再没有青春能换沧桑。默默擦肩而去，也已阑珊。人生如萍，聚散无常，何须朝朝暮暮盼望。燕子回时，远别来无恙，怕相思比梦还长。人海浮沉，随波逐浪，各自风风雨雨几番。相思比梦还长。 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

想共有，在每一个晨昏中，我一步一趋陪你走。 Finding, moving as one is the word for home. Begin to place yourself in the big frame. When you dream, when you dream.

自己。 就服开开心心紧紧